我就来的呀，那新娘子看不到心酸。 哎呀，那就可以被少几脚。你也可少你的新娘娘， 太少你了。 糊涂郎的新娘娘还会得别吃的了， 还会遇上欧毛病。 我可是缺脚、 扎水、 对起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哎，磨鼻、 磨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潘经理是气呀，什么子？糊涂郎的高小姐不会得别吃的，定定我你们身后是磨鼻。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台嘞，等到口口磨皮啊，磨皮啊，把这像粪皮。结果人啊，别人嘛才讲我难看，你那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还是难看。这个小姑娘是我漂亮的，谁了还是要气得上呢？哎，想得黑大，得不动气嘴。 等到饺子落饼，向喜娘骂了，我新娘娘参到喜堂浪向，有请新贵人，有请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大王人离避难道出门，直到今朝赴阴性，我带着公司三个月，想不得出来随做新官人，更加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二。说那个叫行的都说他没诚信，对狼打个的女娃亲，是狼抓到的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时候这些姑娘困难些那个老人心，一起啊一起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鱼娃夫妻两个都交八体的红落千金送着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过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针，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对那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脚拼命跌起，两脚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巾我的两只过得了。 潘经理姑丈好，小姑娘来贴方巾子，只顾着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上升，对于神的嘛，不是呀？ 根本得贴呢，哪接贴？马上就没接贴，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五百百发不忙上这还忙活，你要发觉天放进比偷放进的子好不容易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味的身体一般 那悲心带着我，哦带着破奶味的总打开个张飞死的我糊涂郎错不多了都还没奶口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破奶味的，你俩到底是啥了？你家不仅不良，家胖，家厨房不都来了？ 那么辅导不让那样扣你脸孔嘛，牛过去呢。嘿嘿，这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线，后仰高人一等。那么这个样子，脸孔不扣，没扣你百年一样滚。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上么钉了破旧的白绒拉扣啊，等于心房里逼逼谁？ 那行得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么方巾贴脱，厉害我们家伢子我怀里上哥什么，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家？哦，对子，刚刚贴脱方巾，我自家不喊。我们破内为定身体一般不个百姓里接过人的无位置当时我让他哭里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挂事情上面哎呀自个夫妻子呀破伤内为定的快点不就去让他破进里的心目当中个斧头让杀得一上一刀上面把这两个魔光盯了上的了让心你这分金千不必天哟那么不叫啊一年呢说你铺进来行个斧头让行子不娘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帝可不拿扣得紧你要爱谁盯了我的可不拿扣得紧你们分扣紧斧头让他扣在了轻轻上上中当时高兴哪扣个以为一颗嘛啥叫哪颗标志漂亮扣得个斧头狼啪碎啪架射身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上贼搞不上贼搞不上贼 扣进去看看压住一栋线口这扣去思考上门进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啥去看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次走走走没啊没好一个都嫌我啊但是光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大门碑你可是疯到了 那得谁不出来没准啊弄水都捂到不了呀两个女爸爸爸这谁谁是我呀 也喝得了这个一个斧头了我到这一上一刀送进去的来让我们去看你办红了这个一个斧头了也是你来办红了弄给我我也弄来办红你了嘿我哎呀 东方花烛夜， 夜听鼓声 吟，挑起方巾黑。 吓得我这惊惊。 终以为一儿新婚睡觉起那追笑云老板送祖龙神到时间没有 但是侬西雅虎为特呢给 我。哎呀，个绝无听不懂这玩意。 我就不是呼吸了特呢，侬就不白发呀。侬不特呢是要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兴熬过日子，真记得。 你别哭，侬来讲不能听呐。那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脉，张大吼，命我上他门。张大，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胡大不让，还是你分特高些。哎，我说女娃没准分特给，干嘛这个？我送把那个三娃的非来动地来看呐。我说女娃，你们非动地，我八堂事不行，还是也动地。我穷不够，他不起非，干嘛这个？我另外在家不能一两银子非来理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这女动地，你们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的衣服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起高兴的，我在边那飞，转到面孔一白嘛，这糊涂了。你今次阿哥讲先生飞，女娃飞飞还是飞？你是个再飞，我送张批次到俺们里陪你吃胡丝啊！ 吃胡丝？ 哎，吃胡丝、啊！ 啥个代名词？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都得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人光我一直都配置你配伴的你以为非要按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怎么他配置你配置你非要他吃故事我这他是人么不认亲与谁明送过举杯敬阳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八大雷发了这是个样子哟、 哦、听我哥哥一回我们无人明白站到外地上是个被告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啥啥地里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心情为啥我也做了第一不忘于他他我偏偏有外地你心为所以我们告不了这个这个内裤的浮动了啊呀那我是不牛的 你别哭你要亲的不能告诉亲戚我没有你别哭妇女们刚给那你俩到底是不配了你想的你不能干你亲这个憋屈我们这个你激动这个内裤这个二些你别伤心的你别哭的啊你告不是我这生日福高人戏日福高举分那个呀你分女们呢等我哎追吧 四话大真 真怪我送那副为屁那副不要你说但是们张大夫叫个一旦引自水的刚把把水把光个水这个我刚说的挂的饭挂那个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啥样去动引子亲啊走着打抱着看放个板那俩心塞如何别说那个人杀得实在太难哭着白去我吃不下花弟你再肯放我白花弟去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一百不特干对花了围住身来谁大大门是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到我哪里去呀 你这罗大兄哪里问我姑娘事？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吗？ 后来侬父母再一说嘛的哩、哦。 你要俺儿子是一个啥？哎呦，我说的做你个，这不是俺做嘛？到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一定。 你都入了亲啊？哎呦，可不难呀。不亲家嘛，到半路里去等他娘呀。 我一定。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的比个胡同上为一口，根本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得完。 哎呦， 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天才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不去吃大火开。哎呦，这个作业给根本是俺吧？你既然不大火气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别喝奶，我不讲我了哇。这个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个就做个光明夫妻那可呢？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了理想，我在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了外头。你理想们，我在高楼上去忙忙设备，忙到不接地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还他们。你什么语气自然和你做过最不错。我就几乎会吐了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把子当做知青，我们每次呢还是要鼓励我娃子。实在嘛，你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伢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斧头老真是石膏上像鳝鱼的犯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那给他一直食物去，不是一个短时间。我老天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了，上到晓得我不情况，瞬间我个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门前这两点了，要么干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走的地不往里套套，回出去不就该干不糊涂了。对你妈妈脏气嘛，实在不脏气。根本那面孔那口子嘛，人傻到底嘛，我还是孤立这样。根本那人二些子嘛，面孔灯样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各一时的了，今天跟你家大公家。别个赣州一乡正在盈亏的办上，糊涂了自家的后人，肯放我办，屋子不够男人哪家？你分有也要有，不肯也要肯，我只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哥，你个咋戏子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水怕着死。你认为温朝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偏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偏当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也告诉你们最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位云春街。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不别之呀，哎呦良心害了呀，告诉个种男人不吃亏的，对，真定告诉你。一个挂脖里面总归要有啥称呼了，一出你的椅子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家，那必是日本人个是吧？不过再想，日本人只有三郎四郎不大郎个，可是我比日本人还吃高来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不生气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不实在，看不实在。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扫啊。 谁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还高住还打扫的叫？ 这个家就一下没喊我喊你到了，你喊我到了，两个的到的路都是路都是又打了， 又个大笑啊，打我啥子打了众卿大事叫做蜻蜓和一个字母 啊，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是个是刚刚那么人啊唱几句唱的 为了我 谁后？ 相随，你不离走远。 想他是八千四人，恩将到最是英勇， 最是英勇， 泪 在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那让各种露天上是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这来到这个四处不动三阳门前，但是李文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旁门。 哦哟，这可见洞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里是游戏开的？哎呀，你多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去一块油大饼，阿谁跟游戏开？ 哟，我当时是方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的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恭喜阿他，奔出来在门口对外边一叩门。范先生啊，看见这位范先生，就是会得面孔红，心会得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这个范家是一时眼睛问的杀一亮，但是可惜，上天这个招呼太短，难只有两个字，这个范家是啊。格两天不动，可招呼一直动，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结缘。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就是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听得光， 不像不是老君。我是今天老高去。 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仙啊，把那个凡仙给召回屋里坐去。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当烧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白木凳子。哦哟，三栋只床，可是东阁，北方人叫炕。 来来来，椅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七杠民办大学。哎呦，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东地啥人出？他是爷娘不同意，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的我们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就被你搞打的嘛，你搞擦皮了，搞擦皮了，他明白了。 你李妈妈在东地啥个领导？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口中来了。像来日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再来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哥哥卖光山。一旦当听我的爷娘我刚姑娘我别无知的那个钱谁出啊？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yeah! 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台上自个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岁一得， 他那副大神西抓捕所一开始从来来范爷请喝下。 范家是个杯子里过去的，上次你看个杯子浪将坑一计划有计划。不不不，我只不过 冯氏对说阿宋毛毛总是听他啥样样子的，眼睛过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在脑袋猜他智慧当时那北郊是个比我个这杯子的晚到时的当时清清爽爽回不放心白黑的超过跟水在汤阳光里像一只玻璃杯啊晶莹剔剔，那么总是放心各位的带他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生意，各个水是都谢了大手杯都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阿能弄大杯白开水吃那个时间好了，第一把我欣赏我的该懂的点心的非要等了给他太大吃松吧。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 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沙直播阿素拉黑了一笔的看等到一代记他了，似乎他一个人手上了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度比的黑我想的那白心上好，但是两方的对立在总好了黑，其实一句才讲不出。对于沈德子们多大子老王年比子噻？ 可外家是好老王有上帝来个自己想的美好第一句么门上第二句么刚上那我的上上户一句人我才门不上那哎上帝们那刻得是老王因为金子金子过老王擦出一张三寸女合法照片只是一刻呢哎呀这张照片上的眼睛随着门的一个位姑娘问想上于海屋子这张照片他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他的非常自由非常的自由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哪个故事我最有听的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我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姑娘带你拍的，那么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那个，这个白亮一条线。啊是，虽然有一点点赤，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后来你就发现了，哈个照片才是好玩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 那个。喂喂喂。你咋不上当吧？三个面孔五分钟两行的黑子马上就把屁股啊 对。阿哥在更新的时候给你忘了背上有点太阴了阿哥在。是不是外家的平常人光发大刚哎我。哎呀更新的时候让姑娘们这个五娃子摊摊开来就再也归不拢了。各种米的各种经验我想谁如果各位身上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他不知不觉三十个钟头擦随着刚勾起来 没么第二个了三十个钟头擦勾起来我们的老乡分气呀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着离至三十个钟头跑外面堵来跨好说是门里慌一下进来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从外长一看哎呀米空擦擦的血血红上帝已经神一地步要进里去不不不不不我要问一下 留的是吃午饭炸酱面 不对对你想我是五块洋的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没个关系对 老师在空气上五块的业务之细叫我逃出来趁辛劳很富的帮那是得来的但是该是范先生送回的真不成 他是不一样的。哎，兄弟，把那个小猪的扛他不离多年，我母亲那龙翻的来，台子上像有张旧报纸，邻居一同洗下些光，五块的拍起来，忙着报纸我的一扛，那翻下来，那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风险呀，还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他一句被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两年，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啥不送鳄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烦子。说你知道，听你出大度，不一块洋的金子，一分五块，二十年代的五块呀、啊。收拾各位姑娘。有一个就是破人，故意不起。那个位先生一句子，我今天就应该为送的啥个礼物不能？但是屋里向一边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谁呀啥子？刚刚各位范先生看搿张照片是完成在世上好汉，那不是拿搿张照片送不来？对呀、啊。口里头两行的一切气的眼睛都来这批吹台某张举办去我过来呀李相得出来一张五块的这对杯子我的一口吧五块的没得个字阿叔的睡觉是的话根本的哈要掏下的要配后槽的等一些干不娘五块的毛着身边带一带我张这批刀刀的星星我杯子掰一把喝的名字想说自己的拿出来 老钱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哎、樊先生丢东西了 上门来俺是北郊玉门马吉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成功心脏病和马吉的皮夹子一口去里下子生子吧哎呀不要不说刚刚包子里下有张五块的了想到给那位来的了忙着一下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北郊子狗是能够听见不背的一个狗娘的声音阿外这是冯西家得胖不够了一口吗狗肉似的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像一点点没力气一点口气狗娘胖摘出来个浑身狗里的发出啥地方来一口进来弄冲到了狗娘是不是 樊先生、啊、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了 有啊 我晓得我闻得了你的屋里我晓得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令夫请我送本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拿你的我拿回你的那个呢怎么是刚刚让我扣扣吧打这个嘞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是谁出他个地方 这地方刚是跟阿里夫是没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车可要么是实力送奔我的是不是女人再头个笨子谁是我爸子嗯这你放心我爸子一定回到家里去吧。 嗯，那么放心，是一送。那樊先生、嗯，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谁的？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不要送了， 哎、 我回家去。 我拿这个来，我都够拧的家。 不是 重重向后退，只把富贵贫穷来世称。你哪知下怎么有晨光，你是在叫意，你是无论疼而羞日真，真心真意真心心。 放心，哎，你就放得了。哎呀，你刚才是一张军营在店里唱的是暗能没见啥个问题，你就见干嘛呀？ 给我进来。那家子晓得这个阿叔了了不放心子。 哎呦，心里想的有啊，这一百个夫人有呀，不得已呀， 那个是家生听出来，这一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阿伟的他一不声，呀为之声 啊， 我天， 二叔你干嘛呀？ 我问你五块钱了， 是来我去为什么夸你把我害进来的中凶酒在我这儿呢， 拿起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起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不给的我不给的呀，可中差点阿家送了。给 他 那个做阿嫂真的蛋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的呀！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鬼畜生了，也想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嘿，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死丫头的，我倒不相信，你会不会得来黑啊？包括这位啊，这位这样，我倒是要去看看了。刚才跟我娘心里想，自个还要想去看看呀。回过来，这单门跟谁？罗守门。咦？ 家是老郎等你。是的，给我吹啥个呢？ 那个手机不拿出脸啥个呢？ 你怎么记住？ 一个男会的啊！ 不是男会的啥个名堂？男会的啥个名堂进来？不是男不会吗？可是半张面孔回顾一看看，男有的一会吗？这样看不清楚。哎，他想啥子？啥听吗？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高些辰光，我还没是么分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你刚喊个呀，外出去再看个呀，你等我摆正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呦，可是老郎发誓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可冯喜是开心啊！冯喜一听，眼睛得了一缕，鞋子得了一匹，急着心里欢喜，过上这回得意。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的不是冯喜，是